2004年9月22日，星期三，阴有小雨，写在22岁生日。22岁，我的生日在中秋节的前五天。大学毕业2个多月了，很多想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朋友也渐行渐远了。我知道我的任性总是在伤害我身边的人，让人不敢靠近。其实我应该感谢好朋友在百忙之中赶来为我过生日。大家都开始工作了，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可是我却为了他的迟到而生气。他们都说我太小女生，我真的很讨厌自己的任性，却也无可奈何。其实我明白，我不再是学生时代那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我了，而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物是人非是最悲惨的一个词。我想起高二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为我过生日。当他出现在我的教学楼下，灿烂的笑容给了我多大的惊喜。而现在许久没有联系的他突然又出现在我的生活。在我22岁生日前，我一如从前又惊又喜，可是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却是借钱。我不是小气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杳无音讯的他会是因为这个原因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甚至不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做了些什么，而他也早已忘记了我的生日。我想起大三我过生日的时候，舍友们围在一起为我过生日，那个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开心。现在的我多么希望时间就停住在那一刻，永远不要前进。那些欢乐的时光似乎离我已经很远了，而我的舍友大家也都各自各奔天涯。黄黄为了出国而努力，花花刚刚辞去了工作，熊熊还在忙着找工作，娟娟策划着自己的小店儿， Lolo 随着男朋友去了珠海。我们都不在一个城市，联系越来越少。毕业前那些信誓旦旦的誓言早已经吹散在风里，曾经说过永远要在一起的人都在各自的生活中自顾不暇。突然间很想找个伴儿，我的他会在哪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可以陪我过生日，无需惊喜，无需浪漫，只需要陪我静静地走着，我也可以感到非常的幸福。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孤独的可怕。以前的我自信满满，总是拒绝别人似有还无的好意。现在的我甚至不敢再想像以前那样宣告全世界我是宁缺毋滥。现实的生活是如此的累人，我开始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和我分担，这种希望是如此的真切，从前从来没有过的。我想这应该是22岁生日对我自己最大的祝福。我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张信哲的新歌《 白月光，慢慢的让悲伤溢满整个房间。这是一首送给中秋节的歌，但是却有一股子透过骨子的悲凉。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曾经在书上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的。如果它存着，它就干涸；如果它流动，它就流走；如果它生长，它就慢慢凋谢。家里打来电话，爸爸在电话那头说道，明天他和妈妈还有姐姐要上来陪我过生日。我突然很想哭。我想，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比如亲情，还有我所希望的细水长流的爱情。淡蓝情，2004年9月22日，星期三。 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在生长。